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能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基督徒的喜乐，这是一系列讲座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实际上是在逆境中，在试炼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蛮有喜乐。实际上在世上的话，有两个题目是讨论非常多的。第一个题目的话，就是关于幸福和快乐。那另外一个题目呢，实际上就是苦难。那这两个题目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那首先我们可以来看，最近我在网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有一个实际上叫哈佛的幸福课，大家可能有些人有看见过。那实际上在这个最高的学府呢，实际上最流行的一门课就是叫幸福课， What is happiness? 那参加课的人的话一开始非常的少，那有一个教授他呢叫Tal Ben Shahan， 那他就在教这首课。那这个课的话，第一次开课的时候总共只有八个学生来报名，那很不幸中途的话还有两个学生呢中途就退了课，最后呢只剩六个人，所以他当时的话压力也是非常大。他把这门课教完了以后，那么第二次的时候总共有400多个人来报名上这个课，因为他们上了这个课以后觉得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我看了他所罗列的这10点以后，我觉得非常的叹息，因为当人谈到幸福谈到快乐的时候，那如果没有跟永恒连在一起的话，永远都是暂时的。所以诗人在讲快乐的时候，他就是快快的来快快的走，快快的乐快快的落，所以都是非常的短暂。但是世人从来没有说把幸福快乐和苦难和试炼和逆境放在一起。有一个基督徒的牧师他做了一个调查，他说如果到了天上，你只能问神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结果这个调查收上来以后，发现很多基督徒，如果他只问一个问题，问神，他会问什么呢？答案是，为什么有苦难？所以，因为这个问题太深，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们最想问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好人还会遇见很多很悲哀的一些事情。但是彼得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把喜乐和试炼和苦难他放在一起讲，好像实际上这两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神他告诉了我们从天上来的话语，天上来的智慧。彼得前书他成书是在主后差不多64年左右，那他是差不多写于罗马，那个时候是罗马的皇帝叫尼禄，这个皇帝是非常应该说是凶残的一个皇帝，他迫害基督徒已经到令人发指的一个地步。他当时怎么迫害呢？ 他把基督徒抓着以后，他把基督徒放在斗兽场，和野兽相斗，然后就看着这些野兽把基督徒吃掉，然后周边的人一起欢呼，所以就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那个时期是对基督徒非常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面临的这些试炼，这些苦难，所以彼得就写了一份书信给这些基督徒，对他们进行劝勉。这段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这段经文，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传讲这段经文。首先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彼得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说，尽管在试炼中我们也是大有喜乐。这里面他用的一个希腊词 agaleo 是兴高采烈，极度的欢欣，不是一般的高兴，这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手舞足蹈的高兴。试炼他用的一个希腊词呢是叫 dokimazo， 他是说试验认可、认定它是有价值的。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告诉过我们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所以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不用感到意外，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会遇见苦难。但是彼得在这里讲的有一个词非常的重要，叫暂时的。所以苦难、逆境它都是暂时的，它并不是永远的。它这里面原文呢实际上还有一小层意思，作者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他说或者因为必要而暂时， if necessary， 如果需要的话，并不是说不必要的时候神也把一些苦难加给我们。所以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这是神所允许的，神认为是必要的。所以这个话也表明试炼或是逆境的话，它有三种的特性。第一，它是有其目的性的，所以它这里面写的说是 if necessary， 如果必要的话，它是有目的性的针对我们。第二，它是来去无常，有时候你很难说遇见某一个试炼或某一个逆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它是来去无常，但同时它是短暂的，它并不是永恒一直和我们相伴的。所以试炼或逆境它只是一种方法，它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结局。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把一个过程就当成是结局，把一个方法却当成了是目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时刻要警醒，要思想。第二段 我们再来看，他这里面彼得要告诉我们的说，是在荣耀基督中大有喜乐。这是从第七节到第八节，所以他这里就讲，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为了讲这段呢，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就说如果要提纯金的话，要冶炼这个金的话，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我看了很多的那个 YouTube 的 video，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去查一下。让炼金的话，这个炼金人他在讲，实际上用火来炼金的时候，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看这个金是不是真金还是假金。第二个目的，他是把它提纯，要把一些杂质给它去掉。所以实际上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实际上当我们遇见苦难逆境的时候，神他就像炼金一样在熬炼我们。所以这个炼金人他实际上是要把这个金子要加热到2000度华氏度这么高的一个温度。所以这时候呢，就看得出来说它是真金还是里面有很多的杂质，甚至根本不是金。所以神也是要看我们的信心，我们是真还是假，我们是单纯还是有杂念。而且还有一个很奇妙的，我在看见这个炼金的时候，当这个炼金的人呢，他把这个金炼得非常好的时候，他把表面的这些杂质去掉了以后，金纯的金它是可以反射出炼金人的形象。这个炼金人他可以在这个金子当中看见他自己的影像。所以我们有没有反射出神的形象呢？同时在这段话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要把注意力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后面他就在讲说，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同时在 echo 他这段的这个 point， 他是这么样讲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思想，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怎么样面对，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逆境。我们的眼睛是把它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吗？我们的信心是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可以赚大钱，有好工作，有好房子，可以开很好的车子。如果你把视野仅仅放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能要失望，你可能要抱怨，你可能要问神说，为什么是这样？这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如果你是看广告，或者是你搞广告业的哈，你一定要非常懂这几个字。为什么呢？当你在看广告的时候，这个广告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它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没有引起你的 attention， 它的广告就是失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广告的时候，它会告诉你什么呢？当你喝了这种饮料的时候，那种高兴，那种快乐是 就是这个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快乐。好像是如果你开了这个车子，开着这个新的 model， 你如果用了这个 iPad 1或者 iPad 2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就像在天上一样。但是呢，你这种高兴感当新的 model 出来以后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我刚刚买了个 iPad 2， 我相信 iPad 3出来的时候我一定非常的沮丧，所以那个只是一个快乐，不是喜乐。所以有人还在开玩笑说，刚刚结婚新的 model 又出来了怎么办？在3000年前，我把它称为叫皇家实验。在以色列有一个王叫所罗门，那实际上按照现代，哪怕现在的标准，他是最富有的一个人。他的智慧，他的精神财富，他的物质财富，他所有的享受，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一幅名画，他跟示巴女王在见面的时候，示巴女王在现在叫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地方，因为听见他的名声，仰慕他的财富和智慧，所以来求见他。但是他在老年的时候，所罗门王就写下了一本书叫《传道书》。这本书里面实际上把这个皇家实验的结果揭示给众人。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说如果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全部得得足足的。但得完了以后，这个皇家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它一句一句念，大家有时间自己去看。这个是《传道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只念十一节。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他是非常的成功的人士，没有人再超过他了。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这么成功的人，这么富有的人，无论从精神还是物质还是享受，他都得足了以后，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 meaningless， 虚空。当一个人他没有跟那个创造者、跟永恒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再成功、再怎么有智慧，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个虚空。所以呢，我想把这一段想慢慢把它展开，像在试炼或者逆境当中，像神他让我们也是有喜乐。那这也回答了说为什么会有试炼、会有苦难在我们当中。首先，试炼它塑造我，也改变我。所以在诗篇119篇，他有这么写到，第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呢？现在遵守你的话，实际上他是吃了苦以后，他遵守神的话，按照神的意志在行。但是他在没受苦之前，我们人都非常的 strong willing，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自己如羊走迷一样。 诗人又说，在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他就讲的受苦实际上是在改变我们，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在思想说，我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但是请不要剥夺他们吃苦的福分与权利。我碰见有一个家长，他就讲说，他小孩子对金钱有时候有乱花的习惯，在 teenager 的时候，所以有一次呢，他就把他送到有一个印第安人的他们这个聚集区去宣教。宣教完回来以后，他说他的儿女对金钱的看法彻底的改变，原来是觉得钱可以随便花的，父母只要问父母要，他就可以有钱，就可以花，他们不 care， 不 appreciate， 无所谓。但是那次以后改变他们对金钱和物质的看法，他们看见有很多人还在受苦，有很多人他们还吃不饱的时候，对他们触动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真是要思想，我们应该怎样教育我们的儿女。第二点，试炼教导我们更信靠神。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他这么讲，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甚至你面对苦难，你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呢？保罗就是在这样深深的痛苦当中，但是他知道他不靠自己，是靠神。这位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位神是战胜了死亡的神。第三点，试炼使我们更坚强。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第四节是这么写，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这么样一个故事，有一年在佛罗里达那边是有很大的干旱，非常的缺水，所以佛罗里达那边呢，它这种 orange 就是柑橘啊，非常的欠收。但是很奇怪，有一个果园，它的柑橘还是在干旱当中它长得非常的好，它的收获还是非常的好。所以很多果农还有报纸的记者去采访他，采访这里面的主人，说耶，为什么人家的柑橘在干旱当中都没有什么收获，但是你的柑橘在干旱当中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收成？结果这个果农呢，他回答了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你知道吗，在这些果树非常小的时候，我故意的让他们就说浇水啊，浇的少一些，所以让这些果树啊，这个根可以深深的往下扎，他们自己去寻找这个水源，在深处的水源。所以我的柑橘啊，在干旱的时候，它还是有非常好的收成，因为在这一片，甚至在这个州里面，我的果园的果树根是扎的最深最深的。所以神也是通过这些逆境，让我们在神里面 把根扎得深深的，更多的信靠他，我们可以更坚强。第四点，试炼也教导我们怎样服侍别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他是这么讲，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服侍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安慰人，有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一个人在痛苦当中，有时候你可能就是陪着他流泪，可能你少说一些话可能还好一些。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经过那样的痛苦，你被安慰的对象可以跟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对不起哈，我可能说一句很重的话，你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有办法理解我心里的痛苦与难过。但是如果你经过了这种苦难，你经过了这种熬炼以后，你可以跟他一起哭，你可以跟他一起分享，当你有同样的遭遇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想法，你可以安慰他，可以鼓励他，可以告诉他说你是怎么样走过那段艰难的路程。所以 C.S. Lewis 这位著名的神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写过这么样一段话，他是这么写，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leasures, speaks in our conscience, but shouts in our pains. It is megaphone to rouse a deaf world. 我把他这个意思翻过来是什么呢？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当我们很顺利很好的时候，神是用轻声细语在跟我们对谈。但是当我们有良知的时候，当我们还清醒的时候，神是跟我们在面对面的对话。但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神是对我们在吼叫，他是用高音喇叭在唤醒这个聋哑的世界。难道神的音量变了吗？没变，而是我们自己属灵的耳朵变了。当我们在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神，我们这个耳朵啊，基本上把它关起来，所以听见神的声音的话都是非常的微弱，非常的渺小。但当我们比较顺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好像跟我们对话。但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神真的是向我们用高音喇叭传达信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的耳朵张得最大，最愿意顺服，最愿意听神的话。第三点，也就是第九节，他是这么写的，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像这里面就讲的是我们要因着救恩大有喜乐。所以当我们把眼睛放在神的救恩，当我们把目标放在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有喜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它仔细展开，把它罗列在三点，就是在基督里或生或死，我们没有惧怕。第二点，任何的事或者人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一再向基督徒所传达的信息。同时我们也知道说这台戏它的结局是什么， 因为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在演一台戏，就像保罗所讲的，演给谁看呢？给天使和世人来看这台戏。在这台戏当中会有挣扎，会有痛苦，但是我们知道这台戏它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满有喜乐。在这里我想讲两个故事。在1930几年大萧条的时候，旧金山他们就在建这个金门的大桥。这个大桥的话，在建的时候，在前面这半期工程的时候，死了有27个人。因为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的危险，他们在高空操作的时候掉下去，那就是没有命了。所以当时那些人的话，心里面也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恐惧，因为他们平时都在谈论说谁谁谁前两天可能又掉下去摔死了，他们当时是跟我们在一起，可能还喝酒，可能我们一起在聊天，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是大萧条的时候，要养家糊口，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在做这份工。但后来的话，这个建筑公司啊，就修了一道这个安全网，就是在他们建造大桥的这个地方呢，修了一个安全网，就说你人如果不慎掉下去的话，你就可以掉在这个网里面。他们花了当时的钱的话，差不多是10万美金。如果按当时一台车的话，是差不多100美金左右这么一个价钱，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花了 $10 million， 差不多1000万美金修了这么一个安全网。后来这个建筑公司啊，发现说哇，这些建筑工人的这个工作效率一下提高了 25%， 因为他们没有忧虑，他不用担心，他可以好好的工作，就像这个老照片那儿所画的一样，他不用操心说他掉下去他没有命了，非常的奇妙。所以你可以把这段故事和我们今天的经节联系起来一起想一想。那另外一个见证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位姐妹，他差不多在半年前发现他的肝出了问题，在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医生已经对他做了死亡的宣判，说你这个是肝癌的晚期，你短则是1-2个星期，长则是1-2个月，你的生命就到此结束。这位的姐妹，她刚刚60来岁，她的丈夫还不是个基督徒，她的丈夫，我们在那里，我们在教说是著名的慕道友，他们有4个人是多少年慕道，坚决不相信。所以有4个人的话，他们叫4大金刚，已经在那儿已经出名了。是，但是当医生宣判了这位姐妹死刑了以后，她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喜乐，她没有恐惧，她可以非常平静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的先生被他深深感动，一个慕道了将近30年的慕道友，那天跪在这个病房里面，当着他妻子的面，当着他孩子的面认罪悔改信耶稣，泪流满面。所以你要看神迹吗？ 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当一个人认识基督耶稣了以后，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今天我就想把我所讲的一切做一个总结。在试炼中，我们基督徒也是大有喜乐的，因为我们已经突破了世人的极限。当世人遇见这个逆境，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是抱怨，他们是埋怨，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大有喜乐。第二，在荣耀基督中，我们大有喜乐，我们信心在神，我们爱神。第三，因着救恩的果效，我们大有喜乐，我们敬虔度日，盼望在神。最后，我是准备了一个 video， 我不知道 audio 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得出来。这是非常美的一个诗歌，这个是巴哈，有些是念是巴赫，他实际上是那时候一个德国作曲家他所做的。那这首曲子的话是德国的一个诗人后来给他填的词，就是说耶稣世人喜乐的盼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放得出来。 谢谢唐翔弟兄为我们证道，带给我们这么好的音乐。